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哈恰恰。我唱个大家舞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声轻舞轻盈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将你的名字融进啊恰恰。我爱他，他爱我，啦啦啦哈恰恰，两颗心永不移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呀恰恰，将他的歌声融进哈恰恰。我来唱，大家和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不尽，舞不停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哈恰恰，让大家齐声合唱，哈恰恰。心永不移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呀恰恰，将他的歌声融进哈恰恰。我来唱，大家和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不尽，舞不停，啦啦啦哈。恰恰，哈恰恰，哈恰恰，让大家齐声合唱，哈恰恰。我唱歌大家舞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声轻舞轻盈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。呀恰恰，将你的名字融进哈恰恰。我爱他，他爱我，啊啦啦哈恰恰，两颗心永不移，啊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啊恰恰，将你的名字融进啊哈恰恰。我来唱，大家和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不尽，舞不停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哈恰恰，让大家齐声合唱，哈恰恰。我唱歌大家舞，啦啦啦哈恰恰，歌声轻舞轻盈，啦啦啦哈恰恰，哈恰恰，呀恰恰，将你的名字融进我哈恰恰。